愿意做的。哎，你如果自觉的话，就是说好，我自己愿意做，它动力由内而发，这叫做我的心在运作了。如果都是别人叫我做我才做，我只不过是别人的意志啊的一个工具而已嘛，我哪里有什么主体性呢？哪里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呢？所以儒家观念就在这里。孟子说这个心啊，就是一个人最可贵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它是天所给我的，在孟子里面很清楚，天出现了。我们学习儒家的经典呢，千万不要忘记天这个概念。在孔子思想里面，四十而不惑之后是什么？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后来所做的事就是奉行天命，周游列国，苦得不得了，但他从来不抱怨，而他也尽力而为，两次差点被杀，都把天抬出来作为他的什么诉求的对象。在孟子也不例外啊，孟子讲到天的时候充满了崇敬的心理啊，他甚至怎么说自己的一生的抱负呢？他说天如果要治好天下的话，当今之事舍我其谁。这话有个前提哦，一个人讲这八个字一听就知道很嚣张嘛，当今之事舍我其谁，谁不会讲？但孟子不一样，他说天要治好天下，那么我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是儒家基本的立场，所以这是天给每一个人都有心啊。 孟子认为是上天给了每一个人一颗心，而这颗心恰恰是每个人最尊贵的东西。同时孟子还提出，修养其实就是心的修养。那么既然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上天赐予的，为什么还要不断地修养它呢？为什么有的人会拥有一颗高尚的心，而有的人就怀着一颗卑贱的心？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差异这样大呢？ 修养就要从心下手。这个心怎么回事呢？它有一些特色。第一个，找不到方向啊。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孔子说抓住它就存在，放开它就失去，出去回来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说的就是心吧。所以我们讲心的时候要了解哦，心代表你的心思，你一种自觉的能力，它有时候会跑来跑去的。第一个，第二个，它可能会被茅草堵塞住啊。孟子跟一个人辩论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的心啊被茅草堵塞住了。他说山坡上一条小径一点点宽哦，经常有人去走就变成比较宽的路了嘛。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山上本来没有路的哦，但是很多人走，走到最后一条小路出来了。孟子就说这个，但是一段时间没有人走，茅草又把路堵塞住了。我们的心如果不去阅读，不去思考，不去学习这些经典的东西，隔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堵塞住了。被什么堵塞住？被名利权位堵塞住了。你如果学这种经典的内容，哎，又开始很多人走啊，又变一条坦途了。还有第三个，这个心很容易陷溺啊。什么叫陷溺呢？孟子说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年轻人啊往往会懒惰，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呢，年轻人往往就比较凶暴。并不是天生的才智有什么不同啊，而是后天的环境呢、啊、使他们的心呢、啊、陷溺在某种情况下造成的。最后一点，这个心会不见了，失去了这个心。一个人他的价值观颠倒错乱，叫做失其本心，把本来的心给丧失掉了。所以孟子就会强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失去的心找回来。他说人养的鸡养的狗，如果说走失的话呢，到处去找啊。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找宠物啊，经常看到街上有人贴一张狗的照片猫的照片，找到的话赠送多少钱，这些人人君子啊一定帮我找一找。但是孟子说你的心不见了，为什么不找呢？但是问题是心不见的话外面看不出来啊，所以 我找不找别人也管不着啊。这是儒家他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啊。 通过傅佩荣教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虽然心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但是他时常会迷失在世俗社会中。那么在今天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在浮躁的物欲的世界中，如何才能够安顿好自己的心灵，成为一个有修养有品性的人呢？傅佩荣教授会给我们哪些好的建议？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孟子自己来看，从他的经验来说，孟子刚到齐国的时候，齐宣王对他非常重视，他有可能做大官呢、啊、所以有个学生呢就请教孟子了，他说如果现在齐王让老师来当大官的话呢，老师会不会动心呢、啊、动心就是哎呀要发了，很得意啊，简直是喜形于色，坐立不安，任何人一看都知道这个人呢、啊、这个撑不住了，动心的。动心有很多种啊，孟子后来讲三句话，就三种情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如果说没做到就动心了，一富贵就怎么样呢，单立在享受里面呢，一贫贱就放弃他的志向了，威武一来就屈服了，这叫做你做不到不动心的要求。所以学生问孟子说，老师会不会动心呢，如果在齐国当到卿相这样的位置的话呢，孟子说不会的，我40岁就不动心了。哎，这里面就有意思了，我们都记得孔子说过嘛，32立40而不惑，孔子到40岁的时候没有任何迷惑，因为他用功好学又喜欢思考，所有人间的问题啊，对孔子来说都可以讲一个理由出来，就没有迷惑了，40岁。那么孟子40岁不动心，他是类似的情况，就对所有一些都了解了，所以我不会心猿意马。那么学生就问呢，这不动心怎么做到的呢？孟子讲到修养的时候呢，他就拿培养勇气做个例子，因为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嘛，我选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是比较容易啊，最主要是你要活着健康快乐嘛。但是我选择怎么跟别人来往，选择做什么事业，以什么方式来做，那这个选择就比较重要了，因为它跟其他人会建立某种关系啊。选择需要勇气，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勇气培养好的话呢，他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一个抉择。所以孟子就从培养勇气开始说。 傅佩荣老师认为，人的一生要面对很多次选择，但是一个修养好的人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选择需要勇气，所以修养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勇气。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勇气呢？ 他说有三种不同的方法。他说第一个，他以当时一个有名的勇士做例子，这个人叫做北宫有。孟子说北宫有他培养勇气的时候怎么做呢？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哎呀，这两点就很可怕了啊！你要刺我，你要戳我眼睛，我毫不在乎，一点都不逃避。不但如此啊，他觉得受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好像在公共场所被人家鞭打一样，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他绝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他把刺杀大国君主看成刺杀平凡小民一样，对诸侯毫不畏惧，听到刺骂的声音一定反击。我们最熟悉的是最后这句话，恶生至必反之，就来自于这里。我们前面的描述已经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列传，这些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一个人可以敌几十个人的，他才有这样的魄力嘛。所以你看，我要表现出来这种勇气啊，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一般人即使想做也不见得能做到。这是第一种外发的，他 他具有某种体格上或者武功上的卓越之处，远超过一般人。但是第二种不一样，第二种这个代表是谁呢？叫孟诗社这个人。孟子说，孟诗社他这样培养勇气，他说对待不能战胜的就像对待足以战胜的一样，就是我跟你打仗，我的兵力啊比你少很多，但是我打仗的时候心态啊要觉得好像是很容易，我一定可以把你打败，你比我多两倍三倍的兵力啊，我这边士气很高，有点像我们的精神胜利法，我的心态非常的坚定，认为我一定可以成功。你看在奥运会场上，很多队伍出赛的时候都是加油啊，都是我们一定赢，我们也知道你从各种数据上看一定输的，哎，他也要说我非赢不可，最后输的时候至少说我尽力了，这也是事实。孟诗社说，如果我考虑敌得过他我才跟他交战，如果我先计算可以胜过他我才跟他来前进的话呢，那代表什么？我是害怕很多军队的人啊，我怎么能做到必胜呢？只不过是四个字，无所畏惧。在第二种做法呢，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我心理建设啊，参加考试我一定行，我一定成功，去推销东西的时候，我假设我是推销员，今天是好日子，是我的日子，我一定如何，有很多秘诀嘛，让你产生一种很强的自信。这第二种叫做内练。所以第一种是北宫有，第二种是孟诗社，这种勇气啊都是可以去了解的。第三种不一样了，孟子特别引述曾生的话，曾生跟他的学生说，你想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说过，谁？孔子。这句话我们平常都以为是孟子说的，其实是孟子引述曾生在引述孔子的话，很有名啊。他说，自反而不说，虽贺官伯无不罪焉，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屈理亏，那么就算面对一个平凡小老百姓，我难道不害怕吗？因为我理亏嘛，不能说他这个老百姓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哎，我欺负他不行。但是如果反省我自己觉得理直，即使面对千人万人我照样向前走去。我们平常都喜欢用后面这一半，常常觉得自己都是理直的，你忽略前面一半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是理亏的，或者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对，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这个时候就要勇敢的认错。那不管别人是小孩子也好，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我们都要觉得惭愧，觉得害怕，这是真正的勇敢。所以勇敢分三种，第一种是外发，第二种是内练，第三种是上溯，上溯于人间的正义，人间的公理，这是儒家的思想。 如果我们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培养出了足够的勇敢，那么下一步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呢？是拥有丰富的学识，还是善良正直、谦虚有礼？在现如今经济高度发展、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镇守本心、修身养性呢？ 那怎么修养呢？孟子他的修养境界很高，我们看看他有没有给我们一条路，比较好走的路，我们来试试看。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一句话就讲完了。你要修养内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欲望这两个字啊，一方面人不能没有欲望，因为我活着有生命，我要没有欲望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继续活着呢？甚至去发展各种潜能，追求各种对社会是正面的成就呢？但是你欲望太多的话也受不了，整天想东想西，不可能快乐嘛。 但有的欲望是往上走的，我希望成为君子，希望成为大人，这也是一种欲望啊。所以宋朝的学者呢，就用三句话叫做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很好的欲望啊。念书人希望成为贤者，贤者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天所要求的标准。那么你减少一种负面的欲望，身体方面的欲望，这是第一步。接着你就要能够知耻羞耻，知道什么叫羞耻。孟子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的翻译都很直接，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无耻啊，无耻的这种羞耻啊，是真正无耻了。这好像不是孟子的意思啊，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完全没有正面的启发嘛。那我们的理解怎么样呢？就是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把没有羞耻当作羞耻，就不会受到耻辱了。那这个意思，这样就比较有正面的积极性啊，让你知道说你什么都可以啊，你就是不能够没有羞耻心，这个意思。他还举个例子啊，很有趣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的无名指，就是我们的第四根手指叫无名指了，无名指弯曲的不能伸直啊，既不会疼痛，也不会妨碍你做事，但是如果有人跟他说很远的地方叫做秦国，叫做楚国，有人可以把这种弯曲的手指治好，你是不远千里啊，到处去找医生啊，非要治好不可。好了，对于无名指比不上别人都觉得很羞耻，对于心比不上别人却不觉得可耻，这不是本末倒置吗？的确是如此，我们有时候生了病啊，听到哪里有什么样的医生，赶快去啊，多远都要去啊。事实上这个病呢，有时候也不碍事，你看很多人还跑到国外去整形美容，到最后父母都不认识了，哎呀，这实在是何必如此呢？所以呢，我们在谈到说孟子他用很多比喻啊，来说明说你要寡欲哦，你要知耻哦，然后呢你要慎言，说话小心。一个人说话常常换来换去，说话轻易出口，你还能希望他怎么样呢？你也不愿意责备他了啊。有关说话的问题啊，一向是四个字，叫做祸从口出啊，你要再加四个字，病从口入啊。所以一张口可以管好的话呢，人生的问题啊去掉一大半的。所以孟子希望我们谨慎说话，你如果在背后批评别人，招来的后患怎么办呢？ 孟子指出，心的修养首先我们要做到寡欲，减少那些世俗的欲望，其次还要知耻，有羞耻心，还要慎言，避免祸从口出。然而只要做到这三点，我们内心的修养就算完成了吗？还有哪些更高的人生境界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呢？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情意将至，心碎。

还有哪些更高的人生境界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呢？ 怎么样修养呢？最明显的一点，自我反省，从自己开始。孟子一直强调反求诸己，你要回过头在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原因，你不要在外面找，不要责怪别人。他说一个人做人处事就跟比赛射箭一样，先摆好的姿势把箭射出去，如果你输了，不要怪别人胜过你，而要检讨自己什么地方没有练好啊！你怪别人胜过你啊，那根本毫无意义嘛，你不会进步啊。所以这叫做孟子常常强调的反求诸己，还不如回过头啊，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加以改善，下次就有更好的机会了。他的自我反省绝不是完全被动的，他讲过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对我非常的粗暴蛮横，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凶，我绝不先跟他吵架，我一定先自我反省。第一个，我是不是不仁呢？就是做了不好的事啊，想了半天，最近这么多年都没做不好的事嘛。第二个，我是不是无礼没礼貌啊？对别人不够客气，想了半天，我对别人都很有礼貌啊，见面都先鞠躬的。那这两个想了之后，发现我没错，他还是对我这么样的粗暴蛮横。再问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因为事不过三呢、啊，我是不是没有尽心尽力啊？做事情不够尽责任啊？结果发现我做每一件事情都很尽心尽力啊，而这个人还是对我这么样的粗暴蛮横，代表什么？这个人是一个妄人，就是狂妄之人。狂妄之人跟禽兽没什么差别，对禽兽何必计较呢？这是孟子的方式。他先自我反省，最后发现说真的是不能怪我，我已经反省透彻了，那代表你有问题，然后反击回去就很凶的。孟子很奇怪啊，动不动就说别人像禽兽一样。说实在，他说一个人像禽兽一样，有时候对禽兽反而是一种侮辱啊，对吧？因为禽兽不会做禽兽不如的事嘛。那人的话有时候就被比成禽兽，禽兽我觉得很奇怪，我得罪你们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了解到什么呢？就是说孟子的自我反省啊，他是有原则的，而不完全是礼让哦。很多人说你学了儒家是吧，温良恭俭让，那是一方面，你没看到儒家的正义的精神啊，自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是孔子的话呀，两方面都要兼顾啊。那么再接着呢，孟子就提到念书人要怎么做，三个字，事上智。念书人要提升自己的志向，听起来好像是很复杂，其实很单纯，就两个字嘛，仁跟义嘛。所以整个孟子的思想说来说去就两个字，仁跟义。但是我们就要问他，为什么需要仁跟义呢？因为仁跟义是来自于人性的要求，并不是别人叫我做我才做，而是因为一个人真诚就会发现，我真的很希望以适当的方式跟所有的人来往，见到父母孝顺，见到朋友讲信用，上班就认真负责工作，像这个是内心里面自然的愿望，你做到的就是仁跟义啊。但是你还是要以这个目标啊往上走。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都应该像舜一样，就是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个有为者亦若是六个字啊，这千古名言。一个人有所作为他做得到，舜本来也很平凡，家里面也很穷困，遭遇更是比我们都凄惨的，他到最后都可以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所以人跟人相比啊，不要去比较外面的荣华富贵啊，那个有时候靠各种条件啊，也不要比出身背景啊，那个是没得比的。你要比的是什么？你对自己生命负责，然后你看到别人有正面的成就发展上去，就说哎，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而最后呢，当然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啊。 孟子认为，如果我们不断地修养自己的内心，每一个平凡的人最终都会成为像尧和舜一样的伟大的人。但是只要一直修养，就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了。那么孟子个人的亲身经历又是怎样的呢？孟子曾经说过，善养无浩然之气，那么他 他究竟是如何修养浩然之气的？而这浩然之气又是什么呢？ 所以孟子公开就说了，我跟别人不一样，有两点我胜过别人啊。我们要看到孟子啊，公开说自己有优点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哲学家有时候都希望别人发现他的优点啊，不太习惯自己去吹嘘啊。那么孟子说了哪两点我胜过别人呢？第一个我知言，第二个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啊。先说什么叫知言，知言这个来头很大，我们念过论语都知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请问论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哎，念书就要有始有终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最后一句话，孟子说接的就是论语的最后一句话。孔子说你不了解怎么判断言论，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就要听得懂他里面有什么问题、盲点、执着、他的困境啊，他为什么闪烁其词呢？哎，都要能听得懂，你这样才能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孔子这个话到孟子的时候呢，他真的做到，他说我知言。所以这不是平凡的一句话哦，是接到《论语》转过来的，所以他作为儒家的雅圣是有他的资格的。但是更难的是第二点，浩然之气，因为这个词啊，没有人用过。什么叫做浩然呢？浩然就是现在最近啊，下雨下的很多，河水暴涨，这个河水暴涨之后呢，流向下游的时候的水势甚大，就是浩然。但是什么叫浩然之气呢？我们呼吸一口气怎么变浩然呢？所以学生听不懂，就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口才再怎么好啊，也必须说难言也，很难说得清楚啊。为什么？因为它牵涉到个人的生命体验啊，你光靠这种白纸黑字或是口说实在是讲不清楚。人生很多问题啊，要有体验你才能够理解。就好像有一篇最短的演讲，演讲人上台之后就说了，今天谈话的主题是恋爱。到恋爱怎么一回事呢？有经验的人不讲你也懂的，没经验的人讲你也不懂，所以谢谢各位。那么这种浩然之气也是一样，我修炼了一辈子，那你这么年轻的学生问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孟子还是说培养浩然之气三个字，第一个叫直。直又来了，我们讲儒家常碰到直这个字，我们要记得直不是一个词哦，它应该了解为真诚而正直，是一个状态，一个动作。所以当他说我用直来培养的时候，代表我一定是很真诚的，内心无愧，我对得起我自己，不自欺，也不找借口，直接出来。第二个叫做义。义这个字呢，在古代叫做宜，适宜的宜。今天这么做对的，明天这么做不一定对。你对张三这么做对，对李四这么做不一定对，所以他需要高度的智慧去判断。有关义这个字啊，我们可以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孟子呢，他提到大人这个名词。大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政治领袖称为大人，一个是德行圆满的人称为大人。孟子有一句话，我们先听听看，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这句话不好讲啊，我们说儒家讲信用啊，为什么说言不必信呢？说话不用守信，做事不用有结果，只要看义在哪里。那这一来的话，很多人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不守信，是孟子的启发，那还得了？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说话不必要守信呢？要看该不该呢？因为所谓的守信，一定是我从前答应你一件事今天要做，或者我今天答应你一件事以后要做到。守信 要到实践之间一定有时间的落差。比如说我最近买把猎枪，你跟我说下个月借给你去打猎，好朋友没问题啊，我答应你下个月把枪借给你，但是就在这一个月之内呢，你患了抑郁症，有自杀的倾向，那等下个月我们约定的时间到了，你跟我借枪，我借不借呢？我心里想说我守信就好，你怎么样做是你的事啊，照样借啊。那你真的自杀谁负责？至少我有道义责任呢。这要做什么？这个守信用它之间有时间的落差，一定要随时观察中间可能的变化。如果说我不管，我答应我就做到，那这等于是你太不负责任了嘛。所以这个为义所在的义啊，就是适当性，也就是正当性。第三个叫做道，我们有时候学习古代的经典，会发现很多字都差不多，这义跟道又怎么分别呢？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人，我立志走上人类的光明大道，这是道。所以通常这个道呢，都会具体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礼仪、礼节、礼貌。比如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哎，我要走什么路呢？你有时候不要想太多，你就照着一般社会的共识啊，共同的规范礼仪去走就对了。那你说那怎么变通呢？那是义的事情，义就是适宜不适宜。所以这一来的话，三个字怎么说？第一个，我很真诚，一定要求自己做正确的事。第二个，真正做事的时候要判断是否适当，是否正当。第三个，永远要记得我要走在人类的光明大道上。这三个字就是孟子修养的秘诀。所以我们看到孟子讲自己这一生最大的心得呢，就是浩然之气。这个培养出来之后效果非常好啊。为什么？你内心常常觉得充实圆满，常觉得快乐。 孟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地修养自己的心，就会觉得充实圆满。但是认真地修养内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路程，我们要吃很多苦才能有一点点进步。那么修养到底能给我们平凡的人生带来多少改变呢？辛辛苦苦地修养之后，我们最终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看看学习孟子的修养方法最后可能快乐吗？我在2008年的5月26日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两个星期到四川绵阳给北川中学的学生做一场演讲，那场演讲是我这一生啊最难的挑战，因为这么大的灾难才刚刚发生，面对高中生能说什么呢？我认真的把我所能说的说了。结束的时候呢，我看到对面墙上有一行标语，天降大任于中国。我又跟学生们说，你们知道这句话前面一半是出于孟子吗？他们说知道。我又跟他们念这段话，我才念的第一句啊，1000多位学生一起念啊，那个场面真令人感动啊。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前面讲的都是苦得不得了，到最后呢，震撼你的心思，坚定你的志节，让你可以得到以前所没有的才干呢、啊。你没有经过锤炼，怎么可能成为真金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学生们一起念，念完毕之后，大家都觉得确实古代现代融合为一了。我们在这么大的患难里面，不但不要气馁，反而要更要振作起来。所以你说修养好不好？修养到最后呢，感觉到我这一生可以承担更大的使命啊。不但如此，在孟子里面谈到修养的快乐，还是要举舜做例子。因为孟子所说的舜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让我感动，他说舜在吃干粮啃野菜的时候，就像准备一辈子这么过世的， 等他后来当上了天子，穿上马革单衣，弹着琴，摇着两个女儿侍候着，又像本来就拥有这种生活享受似的。这段话我特别感动，什么意思呢？乐天知命啊。舜这个人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很穷困，好像觉得说我这一生穷困本来就这样子啊，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后来当了天子之后有各种享受，也觉得哎，这也没什么特别啊，因为我的心不在享受上，我可以替老百姓服务啊。所以这是孟子里面描写舜最令我感动的一句话，若故有之，好像本来就是如此。人生都在自己手上。在这里我难免想到一段庄子里面的故事，因为庄子里面呢，他很喜欢拿孔子作为古代人物的一个代表，然后有时候加以批评，有时候加以称赞。他说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几天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啊，学生们都受不了了，甚至抱怨了。孔子跟他们说，一个君子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穷困的时候快乐，通达的时候快乐。我的快乐不在于穷困跟通达，我快乐在于道。你看从这边看得出来庄子很了解孔子啊。所以孟子在这一方面也是一样的原则，你如果掌握到儒家修养，为什么要修养，修养是成就自己，到达某种程度之后呢，快乐由内而发，像舜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孟子书中描写到一个人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些话说出来都是非常好听的话。他为什么可以说我一个人穷困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变得完美，我得意的时候呢让天下人一起变得完美，这就是念书人的理想啊。所以孟子书中对这些描写我们仔细阅读之后就会发现，修养就是关键，这种快乐是让人赞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孟子修养功夫的理论呢，就到这里告个段落，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想回到那些从前，时光的隧道如果没有你，不会为了我而改变。不要问我是不是还想对你多些留恋，除非我们要分离，还不会自己改变主意。曾经拥有的一切还能留下什么？虽然我们已经无话可说，请你听完这一首歌。就像山风吹过，轻轻叹息你我的梦。就像那白云飘过，它依然耐心地等候。我会等到那一天，你再回到我身边。如果曾经拥有算永远，我的心也不改变。我会等到那一天，就像回到了从前。如果是